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本扬沃拉吉15号致电敬爱的金正同志表示慰问。电文指出，获悉2016年9月初一连几天的暴雨和大风造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部地区广大面积农田被淹没，发生山体滑坡、供电中断与外部断绝联系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灾害，并为此感到十分悲痛。电文指出，向金正同志、向朝鲜党政府和人民以及这次遭受自然灾害的人及其家属深表慰问，并表示坚信，因为有金正同志的领导，因为有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努力，所以朝鲜人民将高度发扬互助互爱的传统，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尽早安定灾区人民的生活。